南朝鲜的基督教广播公司、韩国广播公司等电台报道说，政治圈因占据高空区域防御系统部署决定而陷入了混乱。据报道，庆尚北道兴州被指定为占据高空区域防御系统部署地点，而当地民心表示强烈反对，就有曾在413大选时自称朴槿惠政府核心支持力量的国会新国家党大邱、庆尚北道等地议员们13号分别举行记者会和发表声明，指出了决定部署占据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过程中的焦点问题，并要求政府提出对地区的补偿方案。据悉，有亲朴势力的一些核心人物等亲朴派议员同他们联合。此外，共同民主党指责了当局未经国民协议，单方面的强行作出占据高空区域防御系统部署决定。国民党则把反对占据高空区域防御系统部署定为党的意见。